不能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。承诺像纸一样，被我们撕碎和遗忘，剩下的只有远不才发现很低估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。

现在的我是错的，甚至离谱。 看见一颗迷茫的心，又找

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金婷演唱的《项链》。